北京时间15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四个王爷又沉默了一会儿。简亲王乐不脱轻咳了一声，打火点着了旱烟，猛抽了两口，说道： 整顿奇物没说的，是圣上英明决策呀。 这乐不脱是四个王中年纪最长的，已经70多岁了，但说起话来仍旧思路敏捷，言语简明，只是受过箭伤的左臂微微有点发抖。当下抚着一部雪白的大胡子说： 香兰旗是我的旗下，如今下头旗人真是越来越不成话了，别说北京，就是盛京那边，我旗下披甲人也有上千，多年不打仗，马都上不去，又不会办差做事，就会养狗转茶馆儿，吹嘘祖宗那份功劳。月例银子领到手，先下馆子解馋，不到半月就花得精光，四处打秋风，借账吃喝儿。我每年3万俸银，要拿出1万来打发这些狗财。论起不争气这三个字，真的恨得人牙痒痒。可想想他们祖上血汗功劳情分，又拿他没办法。所以去年整顿奇物的诏谕发到我那里，我当时就说10000个情愿赞成。 他从容地装烟点火喷云土， 但如今情势已经不是康熙初年，八王议政废止得很久了，连那些王爷算是八旗旗主都说不清爽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是皇上亲统的上三旗，16爷既管着内务府，自然心里有数。下五旗呢，每旗5个参领，20个牛录，300个左领，到底是谁？我们在座的哪个能说个子午卯酉啊？不把这个人事思略清楚，责任也就不明，谈整顿就是一句空话。比如说吧，我的一个牛录在蔡廷那里当副将，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参领花善反而在他手下当马便。朝廷制度与八旗规矩顶着牛，你说是谁管着谁呢？ 我该找这个牛鹿来训话呢，还是该找参领呢？ 他话没说完，永信和承诺便异口同声的附和，七嘴八舌说到自己旗里的情形，有的分布在云贵两广做官，有的上司又沦为没差事的闲散旗人，根本抓摸不着。一直沉默不言声的睿亲王都罗也说， 哎呀，有的包衣奴才都做到封疆大吏了，福建将军方正明汉军绿营里的，如今呢起居八座，他的本主牛鹿瓦格达在他营里当少长，两个人呢没法见面。上年方正明去奉天见我，说了这事儿，请我给他抬级。我说我是醉鱼的空筒子王爷，哪来的这个权呢？劝他花几千两银子送给本主回去养老完事儿。勒布托被众人的附和弄得兴奋起来，指着都罗说， 事情还不止这一端呐。睿亲王原来是镶黄旗的做主王爷，顺治年间老睿亲王坏事，一蹶不振70多年。镶黄旗自康熙12年统归圣祖爷亲手料理，他是旗主，管着哪一旗真是天晓的。 允嗣和允堂木着脸倾听着几个王爷大发牢骚，心里都是12分的惬意。其实除了永信之外，那三位王爷都不是他们的心腹，偏是永信的旗营都集中分布在辽宁黑山一带，是最容易整顿的，号召起来也方便。但这么一来呢，反而是永信没有了发难的借口。雍正下旨着允嗣允堂整顿旗务以来，为了串通这几个王爷同仇敌忾，一致起来要求恢复八王议政，这难兄难弟二人不知翻搅了多少脑汁心思，甚至不惜重金从广州聘请了两个英国传教士，一个送奉天永信王府，一个李尊在八王府教习英语，使用英语互通书信。所以四王道经永信密告他们，各位都有此意，害怕皇上势大，偷鸡不成蚀把米。眼见王爷们平日积郁的火积得发作起来，两个人都兴奋的心里砰砰直跳啊，尽量抑制着，把脸板得紧绷绷的。允堂见允禄一脸似睡非睡的神情，对王爷们的话听若罔闻，暗地里咬咬牙加一把火，你们说这些八爷我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现在要整顿的是旗务不是政务，你们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意见呢？哎，说罢就目视永信。永信黑红着脸膛放着光应声答道， 哎，两个章程，整顿旗务连着政务一道整，由皇上亲自主持，上三旗下五旗都囊括了，再不然呐，皇上暂将上三旗放权给16爷、8爷和9爷，这样八旗全部事权都有主了，一同商量一同下令，这盘死磨就推动了。 允嗣转脸笑问允禄， 16弟以为如何呀？ 允禄只觉得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争了许久摇头说道， 这样的大事要请示皇上，皇上全力以赴刷新吏治，掌握的是全局大政，不能分心来弄旗务， 更不用说每天坐镇主持了。至于上三旗交出来由我们暂管，事关朝廷政体，恐怕也要和军机处上书房会议了，请旨定夺。 哎呀，什么他妈的军机处啊！ 永信嚷被涕眉破口骂了出来， 军机处会打仗吗？只会玩心眼子。青海一个罗布藏丹增统共人马不到8万，年羹尧花了800万银子，用了23万兵力，还逃掉了首恶元凶。我就弄不明白，皇上是汉化了，还是我们齐人的兵真的成了酒囊饭袋了？哎，当时出兵我就有奏折，请以我黑山镶红旗3万丁墨、100万饷银为限，扫不平青海，替我头当尿壶。皇上不温不凉的给了我旗帜可嘉4个字，不置可否。他这么一放死兜底儿，这一开台，3个王爷立刻共鸣啊。乐不脱接口说道， 就是皇上是太纵惯着汉人了，年羹尧得胜还朝，文武百官十里相迎，皇江子流千乘万计呀，连在京的王爷们都望臣五拜，我跟着我们老王爷南征福建，白云岭一战灭敌20万，谁赢过我们爷孙呢？ 果亲王承诺一审，汉人有几个好东西啊？周培公当年号称名将，其实没有土海老将军，他屁事也做不来呀。 哎呀，别提那个周培公，心术最坏的一个人。要不是他建议全数征集在京旗人，我们8旗建制还打不乱呢。 永信呢、信口雌黄，大肆攻讦。 我听我家老爷子说过，他还是为了一个女人得相思病死的。啊呸，下贱。 允嗣皱着眉头趁火添柴，王爷们，扯得远了，那是圣祖皇帝手里的事吗？ 说的是一回事啊。 简亲王乐不脱手一摆，兴奋地摘掉了帽子，挥着手说， 当时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如今整顿起来何其困难呐。 永信立刻画龙点睛， 先帝爷那时要不废除8王议政，用人行政都出自齐人之手，齐政齐务也不至于就拆烂屋到这地步。 乐不脱正要接话，承诺拖着枪说， 要依着我看呐，还是老祖先的制度好。 皇上掌总，8王议政，当年我们入关总共12万人马，横扫中原，横扫江南，横扫两广福建呐。 他用手比划着， 天下莫能水和。 允禄听到众人喊出8王议政，针刺了一样，身上颤了一下，双手虚按了一下，待众人平静，方徐徐说道， 诸位少安勿躁嘛，我们还是回到眼下的情势上，照皇上的宗旨来整顿齐物。王爷们说皇上向着汉人，这个话康熙年间就有了的。其实满人血食庙堂，想祖上余德，无论先帝还是金上，没有亏负满洲子弟的心。 政务上有建议意见，我看到了，齐物整顿有眉目时候从容再提为好。比如说镶黄旗，原来是睿亲王管着，现在上三旗是皇上亲自管，睿亲王怎么办呢？这是件事儿，我回去奏明皇上，必定还有旨意。恢复八王议政，事关国体，不是我们的差事，也不是我们职权里头的。永信瞄了允禄一眼，干笑了一声：“ 哈，没有八王议政，我们这些旗主连一个旗丁也指挥不动，怎么着手整顿呢？啊，我真奇怪。”先头圣祖东巡常带着当今圣上一道去的，嘘寒问暖话家常，那是多么的亲密呀！如今我们赶来北京办差，怎么连个面儿都见不上？请十六爷原原本本带奏，就说我们想念圣公，也有些办差的难处，请皇上召见我们。 一直坐着极少言语的睿亲王都罗一笑：“ 我和各位情形不同，我们老亲王含冤蒙垢六七十年，如今又恢复了我的世职，心里感念圣恩呐，确实也想面见皇上一诉衷肠，听皇上训诫，踏实办好差事，尽我的本分。这是我的条陈，请十六爷代呈皇上。”说着把一个通风书简递给了允禄。 允嗣在京已经几次会见了这个年轻的外姓藩王，一谈到八王议政，这个王爷罔顾左右而言他，整顿齐物呢又回避不了他，此刻见他这番作态，允嗣真是要多腻歪有多腻歪，干笑了一声：“ 哈，睿亲王少年老成，这个条陈一定切中时弊呀。”还要揶揄的时候，门帘一动，黄三阿哥红石哈着冷气进来，也不行礼，便说：“ 有旨意。” 允嗣、允堂、允禄和诸王听了这么一声，忙都站起身来，一撩袍角跪了下去。 红石掏出手开了开眉毛上挂的霜，从容地说：“允嗣、允堂并东来诸王明日由西华门入晋后见，钦此。”“ 万岁！” 众人叩下头去。红石笑着对允禄说：“ 哈哈，十六叔，皇上说让我见见您，这边的事儿要有眉目，咱们先走一步如何呀？” 他转过脸，意味深长地对允嗣说：“ 八叔，你们还接着议，诸位王爷，皇上一直观念着你们呢。他老人家这几日身上时时高热，本来几次要诸位看望的，如今十三叔也病得不能起来，他也没好心绪，让我关照一下。好在你们不就走的，有事儿回头再见。” 说罢和允禄一同辞了出去。乐不脱望着他的背影说道：“ 这位三爷蛮干练的吧？” 永信一听笑了：“ 哎，龙凤百种啊，你还没见我们宝亲王的风采呢。” 允禄和红石同乘一台绿泥大官轿进了老齐化门，直趋坐落鲜花深处胡同北口的红石府邸，三贝勒府。允禄因红石是奉旨见一见自己，便不言语，等着这个皇阿哥开口。但红石呢好像心事很重，在小红灯笼幽暗的光线下只是默默的出神，隔玻璃窗向外望， 街渠上黑黢黢的。二月春前，料峭的寒风隔帘缝袭进来，酸冷，激得允禄一阵阵身上起立。带过五倍的府，因见府前灯火通明，二十几个家人在府前大道煞过亭里，有的拿着扫帚，有的手持长杆，似乎在打扫收拾装点门面。允禄不禁好奇地问道：“老五，这是捣什么鬼呀？他不是北边去了吗？”红石清秀的面庞绽出笑容，向外瞥了一眼，哈哈，走到密云就回来了，给皇上递了个折子，说是肺气不好，咳血。今下晚我路过，去瞧了瞧他，看他气色很好，我还说了他几句。红石说着，仿佛拿定了什么主意，深深透了一口气。允禄不禁祈祷：“年轻轻的，怎么这么懈怠呀？没出息。”红石咯咯的一笑：“石六叔这话是我说他的。洪昼当时就回了我一个倒噎气儿啊，他说，要论能干出息，谁比得上我们几位叔叔伯伯？你瞧他们很得意吗？见面脸上开花，背地咬碎钢牙，那种日子很开心吗？哼哼哼，哎呀，这是混账话。父辈有父辈的情事，子辈有子辈的事业吧。”允禄心里一动，迅速看了一眼这位实际上是长子的三辈了，一边揣猜他的用意，一边说：“皇上，就你们三个儿子，他身子又常闹病，儿子们不分忧谁分忧啊？啊？可不是的嘛，石六叔，你还不晓得，外头有些闲话，说皇上自从得了乔引帝，身子骨就……哎呀，这话我都说不出口啊。乔妮子，这是地道的个狐狸精啊，扫帚星啊，这是在山西折腾败了半省的官员，糯米的小命都给搭进去了。又狐媚十四叔，弄得十四叔狼狈不堪，如今进宫，皇上又……嗨，纵没那些事儿，这什么名声呢？啊，您和皇上如今是最说得进去话的，从容时变着法子劝劝，地卢马房主就不该留在身边的。允禄吁了一口气，这些话呀，他也在旁边听说过，他自己也觉得乔引帝走一处败坏一处，是个不祥之身。但他也深知，雍正只是时时存问关爱这个女孩子，既没有意识，也没有嗜欲。劝雍正远色的话，断断出不了口。思量着，又问道：“老五，就为这些个不肯出来办差吗？”那倒不全是的。红石目光好像要穿透轿墙似的望着远处。他说走到密云遇到了一个艺人叫贾世芳，断言他再往北走，今年有血光之灾，就是回京也要韬光隐晦，深藏不露一年，才得躲过这一劫。他整修门面，大约就是听了贾世芳的妖言，听说还要在后院造一座高楼，想出门想急了就登楼眺望一番。允禄耳边听人说贾世芳都磨出茧子来了，府里几个太监想悄悄寻访进府，给允禄和十六福晋推推阁。允禄想起当年大阿哥眼镇二阿哥、三阿哥请张德明大徒弟进府看相，八阿哥请张德明推造命的往事，一

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允禄明知红石这是假话，听他说的冠冕堂皇，倒不好再问了。正要岔开话题，大轿已经是稳稳落下。一个太监挑着公牙嗓说：“ 三爷府到了，请二位主子驾。” 当下二人便不再说话，相跟着下轿进府。红石带着他们一边向书房里走，一边吩咐：“进两碗参汤，要热热的。”一个家人答应着，又躬身禀道：“ 贝勒爷，怡亲王府的二爷钱明氏他们来了，这会子还见不见呢？” 红石似乎怔了一下，转脸看了看允禄：“ 石榴叔，咱们不如见见，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再讲。” 允禄想了想，红石是坐道皇子，一般政务不经请示雍正就有权处置，又奉旨和自己谈话，这种小事不易推辞，便点了点头，和红石一道学到正房侧的小书房里。二人进来，果然见怡亲王允祥的二世子坐在书案前翻着一本册页坐着，旁边一个50岁上下的老头子一脸愚笑陪着说话。允禄认出是翰林院侍读钱明氏，还有两个中年人，个头模样都相似，都穿着万字印花宝蓝色凝绸小羊皮袍，外头套着黑烤绸马褂，一般模样留着浓密的八字须，却是神色惶惶，两手扶膝，半个屁股斜牵着坐在红小对面。见允禄红石进来，四个人忙都起身行下礼去，说道：“ 给二位主子爷请安。” 罢了吧。红石潇洒的一摆手，让允禄坐了，又对红小说：“ 咱们自己兄弟抬头思见的，往后啊你见我不要跪，给石榴叔请安就是了。” 红小忙躬身答应一声是，又笑着对允禄说：“ 石榴叔，我给您老介绍一下，这是康熙42年探花钱明氏，这两位是双生兄弟，同科登第的，一个叫陈邦彦，字所见，这位叫陈邦直，字所文。” 红晓今年刚满20岁，长胡脸儿，白净面皮，尖尖的脑袋瓜儿，却有一头好发，总成又粗又长的辫子，梢头还打了个红龙蝴蝶结，荡荡悠悠垂在脑后，说起话来又快又便捷，看去十分干练。他原是何老郡王膝下的7个儿子，允祥未娶福晋，雍正做主过继给了怡亲王，后来允祥得罪，康熙又命他归宗原家，急到允祥脱了翎羽，圈禁中却和两个侍妾有了两个亲生儿子。他虽回到怡王府，雍正却只给了他一个2等伯爵的位子，等于闲散宗室。要论起心境，和三贝勒红石却是一拍即合。因此这府里走动的琴，红石进畅春园帮着宝亲王弘历办理政务，说合着瞧允祥的面子，名义上给了个内务府帮办，倒着实和红石亲近起来。这是前话，也不及细数。当下做了现查，红石便说：“ 红小啊，我忙死了，你们还要给我添乱，什么事儿消停点明天再说，就烧焦了洗脸水了。”三贝勒胳膊上跑马的人 这点子事大约还料理得开。红晓双手捧碗，笑嘻嘻的。他们这几个人呐，心里熬煎的油锅似的。老钱，我们平日交情分上，我不忍的失手不管，在您呢是芥菜籽儿，在他们呢那就重于泰山呢，您说是吧？红石见允禄一脸茫然，便说：“哈哈，还是为年羹尧赠诗那件事儿啊，今天皇上批了下来，你们安不住心也是自然的。”他这一提醒，允禄立时便记起来了：“宴断年羹尧大狱，赐年羹尧自尽。”接着又清查出汪景琦受年羹尧指示和蔡怀喜等人密谋营救囚困在遵化的十四阿哥允提的大案，两案并为谋逆大案，株连极广。从西宁军中又查到了钱明氏和二臣写赠年羹尧的诗，陈邦彦、陈邦直都用所见所闻字号，是贺年羹尧的诗，除了年羹尧，也还称颂于地德如天被化外，尧天舜地封名将。那钱明氏却与众不同，皇恩帝宠一概不提呀，大肆吹嘘年羹尧分闪旌旗周如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又是什么钟鼎名乐山河事，翻藏遗刊第二碑呀。既吹年羹尧，又捧允提平藏之功，被例行二部专管摩刊的几个魔王查明奏上。雍正一来身子不爽，又值听了许多闲话无处发泄之时，批了卑鄙无耻书刊痛恨八字考语交部一处。听红石说不闻御批，允禄便说：“啊，先批到我那里，我一时顾不上，请他们转到军机处去，请横陈相公照发回部，里头说的什么我还不知道。”三个人听说雍正对自己御批处分已经下达，顿时脸色苍白，张皇的互望了一眼，都站起身来，把目光转向了红石。红石见钱明氏紧张的夹上额角肌肉抽搐，陈氏兄弟两膝也在微微的颤抖，他却不急着说，吊胃口似的叹了一口气。三个人吓得心里咯噔一下，这事儿原来不是我的手里。老四没出京主持运松轩政务，皇上召见过他几次，老四回来跟我说，你们的布衣都按从逆，按大清律谋逆不分首从，一律是凌迟的罪名。他吮了一下嘴唇，一脸悲天悯人的神情，见三个人已经面如死灰了，满足的对搓了一下手掌。红利也觉得太重，说几个读书人又没有谋反的实际，干嘛下这么辣手啊，也没有请旨就驳了布衣，叫他们重议，后来又议成斩立决，宝亲王还是觉得重，改了绞立决送成主子。弘历又跟皇上说，日下京师谣言浊话多，不如从轻发落，堵一堵那起子小人的嘴。听说石榴叔和张廷玉他们都在场呢。允禄听了点了点头，那天没有决议，皇上说谣言说我刻薄，我才不在乎呢，要堵谣言呐，只有杀掉这些无父无君之徒，谣言不攻自灭。 哎，当时我和恒臣都劝，皇上脸色才好看了些，说且再等等看吧。弘时接着对钱明氏说，他们二位和你是有分际的，你写给年某的诗一句称颂圣德的话都没有，纯粹是拍马屁。他犯谋逆罪，你不卷到一处才怪呢。不要吓成这个熊样子，告诉你吧，你们三个都保住命了，革职还乡，永不叙用，怎么样，还满意吧？三个人提的老高的心顿时落下了，脸上颜色也回了过来。钱明氏当头，二臣随后，一撩袍角，崩脚在地，连连磕头啊，口中喃喃地说：“皇恩浩荡，皇恩浩荡，谢皇上再生之德，谢诸位王爷、贝勒爷超生斡旋。”弘时把绣里一份朱批过的奏议折子递给弘晓，笑着对三个人说：“死罪虽免，有些活罪也甚是难熬啊。这是朱批，你看看。你们起来吧。”弘晓接过那份折子看，前头洋洋数千言，都是刑部几驳几复议论验断的过程。后边留的净空里，一笔血红的朱砂草书，触目惊心。不义逆罪不大，若依从逆之罪，钱明氏岂得仅以脚力决，草草处之？钱明氏使文人败类之由，名叫罪人之首也。朕在藩邸，其劣迹即稍有闻之。前奉大行皇帝御批，钱明氏于修撰明史，将万思同数篇撰稿攘为己有，为高士奇所决，恬然无耻，毫不在意，擢降两级，逐回原班。此圣祖已早察此人奸佞之心矣。朕素以为不过文人无形，偶有贪念而已，乃以翰林清望之官，置君父于莫如，奉迎跋扈奸污之边将。朕实不知其所读何书，所养何性，使明教之罪人，文士之匪类也，何足以污朕之刀斧？彼即以文辞谄媚奸污，为明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辞为国法，赐以明教罪人四字匾额，是人臣之窘戒。至若陈邦彦、陈邦直匪生之权耳，革职回籍可也。钦此。弘晓看苦笑着把折本递给了钱明氏，说道：“亮公啊，你看看呢，他的字儿也叫亮公，和年羹尧的字儿是一样的。年羹尧叫年亮公，他叫钱亮公。亮公啊，性命是留下了，似乎还可做个富家翁，只这名叫罪人四字匾额太重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皇上真恨你到极处了，你可要支撑得起呀。”众人听说钱明氏性命无虞，原是松了一口气，见这道诏旨，连允禄也是一愣。钱明氏堂堂江南才子，五进书香世家，两榜进士，标明天下的探花郎啊，要在自己祖宅门前高高的悬起写着名叫罪人的匾额，这不但祖宗辱没，本人无脸做人， 而且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呀，受这样的奇耻大辱，钱明氏真不如干干脆脆在西市上吃一刀红的痛快。为这份诏旨传到允祀手中时，边言已经被个人的冷汗浸得湿漉漉的了。允禄看着萎缩成一团的钱明氏，魂不知痛痒的木坐在旁边，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了，口吃着寻不出个话来安慰，半晌才说：你不要急，不要乱走门路说话，皇上如今身子不好，脾性正躁，又加上听人说自己闲话郁闷恼怒，就有千言万语，先承受下来，我们从容解说就是了。 多谢十六爷后裔。 钱明氏吃力地说着，他抬起头，脸色苍白的像月光下的窗纸，头轻轻的，神经质的摆动着，嗓音变得暗哑而又着重： 明氏却是明教罪人，20年前进士宦海沉浮，与君父无所报答，与生民无所裨益，玉木文章残喘力图，蝇营狗苟，龌龊度日，身不脱党争绳索，行未履圣人得意之道，说个明教罪人其实不冤我，至于是说在口里写在纸上，还是张在门额上以求实二字论之，并没有多大区别。 他这时候两眼泪水突然夺眶而出： 至于儿孙，我算对不起他们，我前门五世七进士啊，为五进望族近百年，富极而薄也是自然之理，天性孙子辈中有能明尺分歧的，重启草地再造家门，我今日虽蒙垢而死也不冤了。 说吧，再仰止不住了，放声大哭啊。众人被他苍老凄厉的嚎啕声惊住了，木雕泥塑般的呆坐着不言语。许久，红石才从中正中清醒过来，他掏出手绢，试着眼角蹦出的泪花，对红晓说：“你们劝慰一下，越是这个时候啊，要防祸从口出啊！我看圣上只是恨他党父年羹尧，这样处置再没有更无故加罪的。”红石踱着踱到了钱明氏跟前，无限感慨地叹息了一声：“哎，哭吧，畅畅地哭一场，心里会好受些，保重些身子。记住，能洗去这种耻辱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你经白其志，起心敌过，还有见天日一天的。十六叔啊，我们那边书房谈去。”他惨白的面孔向允禄让了一下，允禄和红石像逃路似的匆匆地离开了这间满是幽怨啼哭之声的书房。 二人到了西书房，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红石的精神渐渐的复原了。看着慢慢多着参汤的允禄，红石皱眉说道：石榴叔啊，乾明氏这个处置你觉得怎么样啊？允禄也已经镇静下来。这个姓钱的平日所为不算个学正品端之事，凭良心说，当日在年羹尧气焰之下，我们哪个没有打过他的顺风旗呀？就是写诗称颂，顶多也就是个文人无形，得这样的处分太重了，我一个人说情恐怕不成，明儿见见允祥，一同在皇上跟前保一保，也只走着瞧罢了。红石惨然一笑：石榴叔啊，你忒老实的了，皇上要下手整八叔，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这 钱明氏真正得罪原因不在那两首破诗。红石微笑着从书案上抽出一张刑部供单用的折页纸，抖开了递给允禄。允禄接过来，见是汪景祺的口供：康熙61年冬，我自军中去江南武进，遇钱明氏年兄。那年江南气暖，我们闲话，钱说前日风雷彻电，为东岳江南一大奇观，接着就传来圣祖崩驾，皇四子胤禛即位的消息，也是一大奇。我说这是灾异之兆，反常为妖，东岳雷电不以时，绝不是国家祥瑞，钱年兄何首称是？红石在旁指点：说这个话在场的还有尹继善的两个门人，李卫府的师爷都出了证，前头京师谣言说雍正得位不正，见这口供反复查了，钱明氏并没有传言风雷彻电这些浪事，不然他真的要祸灭九族呢。我想钱明氏到底不是个正直人，又有这口供，怕石榴叔您动了恻隐之心，贸然在皇上跟前说情，白讨没趣，何苦呢？允禄手中纸片滑落了出去。雍正口说最不喜人报祥瑞，其实他心里最盼祥瑞，什么庆云、瑞芝、嘉禾报来，受与不受脸上欢喜之容就带出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这个钱明氏竟把雍正登基和风雷裂变、灾异降临连到一处，犯这样的大忌，就是宽仁大度的康熙也容不得呀，何况鸡蛋里还挑骨头的雍正呢。半晌，允禄叹道：哎，钱明氏到底是个才子啊，我很惜他，要是这么红一个探团，我也接不住啊。皇上命你找我谈，到底什么事儿啊？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